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留学时间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30和中午的12:30播出。大家可以通过 FM92.3 AM774 来收听节目。平常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给大家请到一些留学方面的专家来介绍留学方面的一些知识和建议。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两位留学生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美国留学，特别是校内兼职方面的话题。相信他们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个经验分享哈，能给各位同学带来对于在校内兼职的认识啊。我们先介绍一下，一位是来自维克森林大学的李欣然同学，欢迎您。 大家好。 一位是来自戴维森学院的李蛮同学，欢迎您。 大家好。 欢迎两位。因为在考虑出国留学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学生和家长会想到，哎，如果去了美国读书呢，如果有一些兼职的机会，一方面呢可以赚点零花钱，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增加跟这个社会的融入，提高自己的这个英语水平等等。那么如果是在校内兼职，可能就会更让家长放心了哈，一方面比较安全，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增加跟同学的了解，积累人脉，那将来呢出去实习和工作呢也可以打下一定的基础哈，为将来应聘来加分。那么今天呢，两位同学呢有一个在校内兼职的共同的经历呢，就是做宿舍管理员。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宿舍管理员可能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学校是一些就阿姨， 叔叔阿姨 来做。那美国的大学校内，由同学们去做宿舍管理员，这是怎么一个兼职的工作？那么我们怎么成为宿舍管理员的呢？ 像一般大学的话，其实像图书馆呀，然后什么电脑中心都有学生兼职，但是呢整个学校一般来讲那个工资最高的还是学生宿管，因为学生宿管基本上是一个每个人负责大概20到60名学生，平均大概是30多个学生吧，他们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其实就是按理说是随时都可以联系你的。 两位都是成为宿舍管理员，那难度大吗？这个挑选的程度，大家报名的这个程度？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选拔在里头，就是这个申请的这个过程大概就是网上的申请，然后有小组面试，然后还有个人面试，就是大概3轮刷下来，然后选出最终的本届的员工。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硬性的要求，最多就是成绩不能太差，然后感觉三观比较正，然后 三观比较正， 对，然后就是自己可以打理好自己，然后也有这个时间和 精力 去管理别人，然后能为大家树立一个榜样，这样。 啊， 像我去年春季的时候，因为当了一年 RA， 然后他们是RA 就是 Resident Advisor， 就是学生宿管，就我们平常都用这个简称。然后当时给一些竞选人做面试，有几个想听到的答案。虽然就是有一个 GPA 最基本的要求，但其实4分 GPA， 我们学校的要求是2.5分以上就可以了，就基本上 C 以上就可以当 RA。所以就是主要看的还是综合能力。就我有的同学 GPA 非常好，就是也是中国学生，但他第一年选的时候没有选上，他第一年就被 waitlist 就被待定了，后来第二年再选的时候就选上了。 这个中间的这个差异，就是考察了他的哪个方面，感觉后来第二年就满足了，进步了。 像我们就会问一些问题，比如说突然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我们希望就是RA 能够挺身而出，但是美国人很在意的是你在帮助别人之前你先保护好自己。然后呢你还要随时记得就是不能 完全自己处理一个事情，就你处理完一个，比如说有一个学生有抑郁症啊什么的这种的，嗯，如果这种严重的问题，一定要先联系自己的上司。就我们每个楼会配一个研究生当队长一样，嗯，就是一群学生宿管嘛，然后有一个研究生来当 director， 要向他汇报，然后有的时候特别危急情况再往上汇报，就是这个 director 上面还有人，不是完全自己来解决一个状况。 嗯，就是说希望得到一个答案，就是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还是要跟自己的这个上一级的管理员去沟通，有这么一个沟通协调的这种愿望和这个精神的人。 嗯， 对对，反正经过宿管培训嘛，然后包括之前面试，我感觉传达给我的一个精神就是能解决的事情尽量去解决，解决不了呢就要找到能解决的人来解决。 嗯， 所以这个是我感觉宿管最主要的一个职责。 嗯，就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嗯，保护好自己。嗯，那你们二位是从刚才欣然说自己已经做了一年多的宿管了，嗯，是从大几开始的？ 大二。我们的基本要求就是在学校校园内住两个学期，也就是说大一之后大二大三大四都可以申请当宿管。 嗯， 对，我也是从大二，也就是从上学期开始做。 那就是你们一开始的时候感觉有没有比较不适应或者说不知所措的时候，还是说哎一上来就会有人告诉你，给你进行一个小的培训，或者是说传授经验，这些有吗？ 嗯，我们上岗之前都是有培训的，宿管培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教你一些学校的政策呀，然后危机处理啊，心理健康舒缓压力这种各种各样的方法，能帮助到你的就是宿舍上的人，然后包括你自己，对我们还是一个挺好的准备的。 对， 就是， 既是为了让你适应这份这个兼职工作，另外我觉得对一个人的这个整个的生活呀，社会的认识也会是一个提升。 对对， 嗯，像我觉得培训里面最有用的一个部分就是已经当过 RA 的人来去情景演练，就是当时因为大家提前到学校嘛，所以所有宿舍都是空的，他们就会打开一些房间，然后两三个宿管在里面，然后你就推门进去，他就让你来，嗯，就他突然演一个状况，然后你去解决。所以我当时很慌张的是他带领我们的那个人说看了一下下一个情景，然后说 Alicia 你来做这个， 嗯， 然后我当时然后一推门就是两个男生，他们两个就开始打架， 哦， 我当时就很慌张，但是就是当时就会犯一些错误嘛，就肯定处理的不是那么完善，比如说我当时应该把门开着，但是我进去以后把门给关上了， 嗯， 所以就是，哦，对，就所以就很危险，因为两个大男生在里面打架，但 很容易伤及， 嗯，但他们说我做的很正确，是我没有去拉开他们，哦，像如果男生宿管来处理这个，可能第一反应是把这两个人拉开， 嗯， 但是像我就是用言语来劝解他们。 嗯， 然后像我觉得当时我特别幸运的是我们一个楼当时有一共有十个宿管，当时有一个男生，他是一个美国男生，已经当了三年的 RA 了，就是当了三年的宿管，他靠谱的感觉很有安全感，因为他特别壮，留着胡子，所以我就是有什么感觉，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处理不了的情况，就会给他那个打电话说来帮我一下，就一个人有什么问题，另外一个人也会过来帮忙。 嗯，那如果这个刚才提到的是演练的时候，可能派一个女生处理这个男生打架，那在实际的操作中，是不是这个男女是要分开来处理相关的这个事情？ 反正像我的话，是我去年负责的是新生，所以就都是女孩子。 嗯， 像他们学校宿舍高年级。我们高年级也是，高年级就是套间那种的，所以就是可能男女都有。 对，我们学校是有男女混入的情况， 嗯， 然后这种宿舍上就是一般也就是既有男宿管也有女宿管的。 哦， 嗯，但是就是说这些危机事情谁来处理，我感觉这个不一定就是按照性别来分，就可能是你这天值班就正好赶上了。但是所以说你甭管你是作为男生还是女生，这些事情你都要会处理， 都要去面对。 对，不是说女生就不能处理打架事件，或者男生就不能处理比如说什么感情事件之类的。 对，有的时候反而可能对他们跟我们讲说，有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些感情问题这种的，有的时候反而可能异性的宿管去开导可能反而会更好， 嗯， 但这就看人了，就是， 嗯， 所以就所有人都要学会应对各种状况。但他们给我们灌输的理念就是你可以去请求支援， 人，不要去逞强，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对对，我们的老板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是，就是 老板 就是也不叫老板，就是上司吧。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是，当你发现一些你处理不了的情况的时候，你就交给我们来处理，就是不要自己去做自己能力之外的事情，就是 量力而行。 对，以自己的这个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那么二位也提到说这个演练的时候啊，会给你们一些棘手的问题。那实际的生活中，刚才大家也说到什么感情问题或者打架问题，你们真正碰到的有什么样的让你们印象深刻的这样的问题吗？ 我感觉我这一个学期就是宿舍上的人还都挺乖的，就是期末的时候有一个男生，他应该是骑车的时候受伤了，然后还是在大晚上就赶紧给我打电话，然后让我去处理了一下，算一个比较紧急的情况，但不是特别特别严重的那种。 那怎么处理的后来？ 我就赶紧叫上我楼上的宿管，然后一块儿先是把伤口就简单包扎一下，就我们之前培训的时候也学过，然后就两个人把他扛着先送到医务室去了。这个情况反正要想清楚自己要干嘛，就是我不可能就是把他送到医院，因为太远了。那个 对，交给校医去处理。 对对对，就先止血，拿好东西止血，然后打电话去找校医去处理这件事情。 挺理智的哈，挺科学的。那就是说你们自己的联系方式实际上是给你负责的这些同学他们手里都有的。 对 对对对， 像我们值班的时候，值班室外面会放就是当班的宿管的名字和电话。我觉得吧，美国大学里面特别常见的一个宿管需要处理的问题是喝酒问题。因为美国其实21岁才能喝酒，但其实大家刚到大学的时候得到了久违的自由，一般来讲一般大三大四的同学才就是合法的能喝酒。所以呢，就当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像我是在新生宿舍，然后有一次值班的时候就听见有一个房间里面就挺吵的，感觉有点热闹，然后我就敲门，他们打开。 女生 就四五个女生，但其实一个房间住两个人嘛，就他们有朋友也去了。当时其中一个是我跟他关系还挺好的，所以就当时有一点尴尬吧，但是因为新生嘛，他第一次触犯这种的，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会要求他们把他们的学生卡交出来，因为我们要写报告，就是我们发现了他们在喝酒。然后 即便是你的朋友你也得写。 对，就这个人，然后他的学生证件号是多少，什么什么的，在哪个房间发现的，就要以第三人称吧，写得很详细。 对对对， 所以就没办法，就是这是我的工作。所以就是如果我就是放你一马吧，如果就可能不会被上头的人发现，但是一旦被发现了我就被开除了。所以就是说一定要该做的都要做，就不能说投机取巧，说这样 就是要忠于职守。 对， 不管遇到的这个问题是不是牵扯到你的同学或者朋友。 对， 那后来像这样的情况汇报上去之后会有专人来处理？ 对，上面违规那种，他们会有一个类似于像，也不是开个听证会吧，就是可能会有几个老师，还有什么道德委员会那种的，跟那个学生了解一下那个情况，就是跟他对一下，看他跟我写的报告一不一样。所以就是一定要写得很客观，写得很准确，因为就是这个问题挺严重的，他们就会就可能会给相应的处分吧，就一般可能比如说网课啊，什么社区服务这种的。 所以还是要准确的实事求是的去描述这个事情。 对， 要不然就会引火烧身。就 因为我知道你们学校里肯定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国际留学生哈。 对， 那像比如说不同的国家的文化和思想它是差别挺大，有没有因为这些问题而导致你们这个工作中有一些难度啊，或者是这种类似的矛盾呢？怎么处理？ 因为我们学校大概10%的国际学生，然后学校在分配宿舍的时候都会尽量把国际生跟一个美国学生配在一起。但是呢，经常会出现就是有一些美国同学可能之前没有接触过很多多元化的东西，所以就会听到他的室友用他自己的母语在跟别人打电话或者视频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因为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就觉得真的出现比如说他是不是在讲我什么呀什么的。而且经常会生活习惯有一些不同，比如说美国人很习惯经常健身，所以就会有健身的东西放在房间里，比如说会有异味啊什么的。然后中国学生可能就比较喜欢宅在宿舍里面或者宅在图书馆，就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然后一般的话我 们是会尽量的去先开导一下，说看这个事情能不能解决，比如说双方妥协一下。但是呢，如果实在是两个人觉得我们做室友不太合适，因为毕竟是学校随机分配的，所以可能两个人性格的确合不来。这种时候呢，我们会经常提供就是你可以在开学的比如说前一个月左右可以换室友。对，但一般一个月之后，如果不是真的就是两个人要打起来的程度，我们是就是不会轻易再同意大家换房间的。 对，因为总归是要适应，你跟任何其他的人也都要适应。 对， 对， 这种情况也不只是国际学生和美国学生，有的时候美国各个地域，比如说南方人北方人， 对， 他们有的时候北方人有点觉得南方人口音很重啊什么，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可能合不来什么的。 对，然后我感觉就是主要还是作息时间，就是作息规律上的差异。然后所以我们一般在所有低年级学生中就入住宿舍的时候，我们会就是建议他们签一个室友协定。就是把屋里的一些就是需要agree on 的东西都给列出来，比如说一般几点钟熄灯，然后洗手台多长时间清理一次，多长时间吸一次地板。 对，我们也是有，但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让他们自己回自己房间两个人去签，有的时候他们就会哎呀没事，我挺喜欢他的，那个我们两个没有问题。但可能几个星期以后这两个人就不太行了，因为像对像美国大学的话，大家都是每个人定自己的那个课表，像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人八九点就有课，那有的人可能中午才去上课，所以比较难协调。 所以说做宿管也挺操心的，我觉得操碎了心是吧？所以说在这个宿管的工作当中，他们会对你们自己的这个学习造成影响吗？就是说会能占据你多少的精力和时间呢？ 我觉得其实还好，因为就是一般申请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些问题嘛，就是说多长时间值一次班，然后晚上会不会熬很晚。一般顶多对我来说也就是把窝在，就有时候晚上会窝在图书馆学习嘛，然后这个如果要值班的话就需要他们有值班室，然后我们就是在自己的宿舍里，其实也还好。对， 就值班时间就是也可以写作业，就是学习什么，自己只要把那个手机铃声开着，然后随时就是别人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都可以联系到就可以了。 一周要值班几天呢？ 像我们的话，如果一个楼有十个宿管的话，就两周值一次，然后一学期大家随机抽两三个周末这样子，因为周末的话值班要值班到凌晨两点，然后平时的话是到半夜，就是要在这个楼里面待着。对， 随时待命。 对，相当于是随时待命，然后有 该睡还是睡。 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我们也提到哈，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甚至是一些棘手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协调。我们从中呢肯定能得到很多的锻炼和收获。那具体的自己亲身感受到，从不管是这个心理上还是处理问题上，得到了什么样的锻炼呢？ 我觉得就是首先你跟你这栋楼其他的宿管，就是美国人很在意的就是你这个团队合作，就是你这个 teamwork， 首先这个可以得到锻炼，因为而且有时候大家也会联合解决一个，比如说整个楼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大家一起来解决，或者一起去办个什么样的文化活动这样子。团队合作，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你的危机处理，就是这些能力都可以写到你的将来的简历里面。而且做宿管你会认识一些可能跟自己三观稍微更加贴合的人吧，我觉得就是认识一群 贴合的人， 因为大家都是三观比较正的人才能当上宿管，所以就可能有很多共同语言，而且也很合 得来。 而且大家我们经常用的一些词啊，什么什么 duty 啊，什么 IR 啊，什么就一些词汇，就我们自己之间大家都可以懂，但你跟你其他的朋友讲，他们可能就哦是什么。而且我觉得还有很好的就是做宿管你可以经常就是就会提前知道一些信息吧，学校有什么活动，就是一般组织活动的人会经常会先联系宿管，拜托宿管们去跟自己负责的学生们宣传一下，所以就总是走在信息的前沿那种感觉。 是， 对，我感觉他刚刚说到就团队合作，然后包括就是这种就是宿管圈子之间的这种团结，我感觉是挺重要的，就是感觉是交到一帮新的朋友。还有一个我感觉就是培养我们对这个 学校这个 community 的一种责任感，就是当上宿管以后才会真正的想到去这层楼是我负责的，所以我要尽量把它做好，我要就是给大家一个好一点的环境，然后 归属感， 对对，要让大家有这样一种归属感，然后所以见到同一个楼的同学就会不由自主的比较热情去关心一下他们的生活， 还有责任感， 对， 就有点像一个小家长似的这种感觉了，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知心姐姐那种感觉， 对对对， 刚才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同学可能会关心的，说哎，你们做这么多工作有报酬吗？这个报酬怎么样？能不能让你们感到哎，确实除了锻炼自己之外还有一点小小的收获感？ 像我们学校的话条件还是比较优厚的，就其实两个学校学费差不多，但像我们的话是十个月给5000美金、然后就一个月500美金那样子，而且宿舍费的话免大概75%。 哦，真是不错， 对，我们学校条件是非常好的。 那你这么说， 相比之下呢， 有点抠门了。对，我们也是能免一半的宿舍费，然后报酬的话是1700到一年，就是不是很多，但是反正感觉每个月收到工资的时候还是挺高兴的。 对对对，最关键的还是就是说通过自己的努力既帮助了别人也让自己有收获， 对， 这不在于多少，它关键是挺有成就感的。 对 对对对， 像我们学校的话大小两个学校不太一样，我们学校大概有6000-7000，他们学校可能不到2000人。 对， 对， 一共就1800。 我们是私立，所以可能就是捐款的校友也比较多。对，然后像我们学校为了使已经当过一年的宿管能继续再当，我们你继续再当的时候给你加300美金，就是整个一年会加300美金，就可能一个月多加一点点，就是鼓励大家就是回来继续当，这样子就是这些以前的宿管的经验也可以传递到下一波新的宿管。而且作为新宿管的话经常也会觉得哦，如果我这个楼有已经当过宿管的人，我会觉得心里更踏实一些，因为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去问这个人，所以就感觉还是挺重要的， 有一种咱们说的这个传帮带，这个老人带新人的这种感觉。 对 所以就一般大二的新RA可能是最多的，但大三大四的宿管也很多， 他也是需要一些老员工的，然后这样一个是节省一定的培训的这个力量， 对， 然后包括我们就是我们开学之前也会有那个就是模拟各种场景嘛，这里面的演员呢都是老员工在演，相当于这些老员工可以帮他们培训新员工，所以这也是我感觉学校的这个 用意啊， 对对对，的用意。 对，刚才两位一直在提到说这个三观要比较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重要的。如果说哎，我们有意向留学或者已经申请了美国的学校，如果将来有意去做宿管的话，那么二位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呢？有什么样的建议？ 像我的话，我在填申请的时候网上申请嘛，回答一些问题，然后当时是咨询了一下我当时的那个宿管，然后他会帮助我一些，就是大概的给我一些小经验那样子。就大家很多人当宿管呢，就比如说哦，我觉得我自己的宿管特别好，所以我明年也想当，或者说 对，我当时就是这样， 对，就一般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但当然了，有我们当时培训的时候有几个人说哎，我当宿管是因为我当时宿管不太好，所以我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宿管，就也有就是想改变一下大家对宿管的印象什么的，也有这种情况。要参与学校校园里的活动，比如说社团什么的，但是你也不能太忙，因为太忙的话面试的人在看到你的履历的时候说你这个人这么忙，就会有时间来帮助其他人吗？对，就是但是呢你又不能是一个哦，我就天天就待在宿舍，这也不行，就他们会觉得说你这个怎么给别人做出榜样，就是你这个宿管也要就是参与学校活动啊什么的，所以就是要把握好一个度吧， 他会综合评价。 对 对， 所以 对，我感觉的话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积极的去 reach out， 去跟你宿舍上的人来交流，然后跟你的上司来交流，然后包括跟你的同事们来交流，因为他有小组面试嘛，然后你就一定要积极表现自己，然后不要说就是他给你2分钟说话的时间，你就15秒说完了。对， 就是要多，比如说举个例子什么的，而且就小组面试的时候，表现出你这个参与度，就你可以贡献一些解决方法啊，或者是这种的。 对，我感觉 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一般中国孩子是习惯，就是比如说这里有个问题，我脑子里想好了一套这个完备的解决方案和答案，然后我再举手跟老师说。美国人一般就是，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先告诉你我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一边讨论，然后慢慢的，或者我自己组织语言，然后慢慢的去得到这个答案。 嗯， 所以我感觉就是积极性上一定是要有的，然后包括责任感， 带给更多人哈。 对对对， 好。刚才我们节目当中呢，是请两位在美国留学的留学生李欣然和李蛮两位来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校内的兼职宿舍管理员，也能从他们的介绍当中呢，感受到他们从中间获得的这种自信以及他们得到的各种锻炼哈。也希望我们的分享可以给更多的同学带去校内兼职宿舍管理员这个工作的一些认识，也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好，也在这里感谢两位的参与，谢谢你们。 谢谢你。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呢，关于留学方面的问题，可以关注我们的留学时间微信公众账号给我们留言。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Sierra Works Beijing。 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法新社的岳佩里。 Both in French and in Chinese culture, food is so important. So, I mean, you have jiaozi and lots of very nice things. And then sometimes, yeah, we manage to get some firecrackers and some dragon heads. And of course, we would always tell our neighbors, tonight there's going to be some firecrackers in the garden. But then everybody was very excited. Oh, Chinese New Year, yeah. 祝你们新年快乐，狗年旺旺。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